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咁啊，翻嚟第三节嘅奇异档案啦。啊，有我潘发光同埋 Hilly 同大家主持嘅。今日都系预录嘅。啊，今日嘉宾就系 Mandy， 系啦 ，Mandy。上一节你好似喺泰国嗰度，好似嗰间房嗰度仲有啲嘢要补充嘅，系嘛？ 系 啊。有啲咩啊？ 仲有一样系我另外一个又系好温柔嗰个 friend 咧，咁佢话本来嗰个袋咧，佢个行李袋系袋住一包女性嘅嘢啦吓。 大声啲， 女性嘅物件啦。 系啊，唔使咁大声嘅。 跟住咧，咁佢就揾极都揾唔到。 系。 跟住佢就同个 friend 讲：，喂，你有冇啊？咁啊，借咗俾佢。咁啊又就话袋咗落个袋咯。 嗯。 好啦，跟住行咗出嚟，面前咗出嚟，再攞。冇嘅，唔见嘅。佢话喂，你头先唔系俾我咩？俾咗啦，睇住你入咗个袋啦咁样。跟住大家唔出声啦，知道啦。我可能佢都唔记得咗。 争一块生命面包，其实都争咗块嘢， 两块喎。跟住咧，咁跟住咧， 我咁你用先啦。 隔咗好耐咧，之后咧佢再揾咧一块，就喺个床。冚被下面一塊， 啊床冚被下面好難嘅喎， 即係佢係 兩被冚住， 冚住嘅，佢哋張牀係接咗嘅啦嘛， 係 嚇喺裏面一塊就喺個袋度， 咦？ 但係佢喺袋度攞嘅時候又冇嘅， 揾唔翻啊！佢入咗落去嘅，揾唔翻。 咦？俾嘢玩 啊！係 都係頭嗰兩日嘅事嚟嘅啫。 即係係咪都係呢間房啊？ 都係呢間房。 呢間房即係第一晚就熄燈嘅喎。 第一晚熄燈。其实第一日去到的上午我们吃完早餐就发梦，大家都没有说，熄完灯第三日才我们互通那年，那个是怎么样，其实我见到那个男人，其实我旁边那个几个人，有一个男人的样子就跟他捉住那个男人 是一模一样，okay， 一样是爆炸头大只很高大的，一样 炸親個頭啊！真係 佢咁同埋咧， 肯定係你啲情緒啊！ 我一下要炸， 係啊，意思咯， 成個炸到你個頭。 跟住咧，臨走嗰日咧，塞廁所， 塞廁所冇得 搶啊！唔係啊！我不知道人哋同我講啦，就話因為佢哋咧都係會喺啲污糟嘅地方匿埋，因為冇地方俾佢匿啊嘛。咁佢就好心急要走，要出翻嚟。咁佢要塞住啲嘢。啲嘢塞住，即係叫你快啲啊！我要出翻嚟，即係喺啲好污糟嘅地方俾識路嘅。 哦， 咁啊塞到咧，衝極都衝唔到，唉，真係要逼住你快啲 check out 咯。 咁咪啊，咁爭麵包嗰度咧？ 唔爭。 嗰度係第幾日啊？ 我唔記得咗係頭兩日嚟嘅 啫。即係發咗夢啦，已經 發咗夢啦。但係佢哋唔知嘅，只係我同嗰個比較 man 啲嗰個女嗰個 friend 講嘅啫，咪費事嚇親佢哋。是回到嚟先話佢聽，係啊，嗰日你又影相啊，成啊，搞到咁鬼耐啊，咁樣幾恐怖啊，先知道。 有可能啲觀眾都唔明咩麵包噶，嗰啲生命麵包咧，知唔知啊？一塊塊嗰啲咧， 女士用嗰啲啊， 女士用嗰啲麵包啊，係啦，茶果漿嗰啲啊， 咁樣咯。 系啦， 嗰几日都几丰富。 哇，咁样咁多嘢，呢间房 几犀利。嗰间酒店都几丰富，系好靓噶间酒店。 有啲嗱，而家你可唔可以讲少少？即系而家仲有呢间嘢？ 有嘅。 有嘅。 有啊。 呢间嘢系几耐嘅事啊？ 我发生嗰阵时 啊。啊，即系你。 都三年几。 啊，即系而家呢间嘢仲喺度嘅。 四年喺度。 喺曼谷。 曼谷。 曼谷。仲有啲咩 ？A 字 头。啊！我哋呢个节目咧， 好多 A 字头嘅，我间好靓嘅。嗱， 咁我哋咪后咧，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跟住 咪后，咪后， 曼谷好多。 咪后讲啊 ！A 字头，你谂下先吓。啊，有缘嘅同你揭晓啦吓，有机会嘅话吓。啊，私人 PM 啦吓。 其实好多噶啦，泰国都好多。 唔系啊，有啲人 唔系净系嗰间， 有啲人避啊，有啲人想去啊，去嗰度去研究下。 诶，唔系啊，台湾有一间。講咗啲，有一間都好多嘅， 係咪有兩道虎啊？ 有兩道虎度話有， 兩道虎唔係一隻大嘅魚啊，一條大嘅魚啊， 冇聽我呢個 新嘅，起咗開咗一年到啫。 係，我哋聽下台北 台唔知台北定台 台中， 或者俾话俾你听个嗰个， 佢又要开， 可能就停住喺喺个座大厦嗰嗰个外墙， 有啲咩啊？ 其实讲就知噶啦， 系 嗰出边嗰条街好多民生嘅， 哦， 系咪台北啊？ 台北啊， 跟住有啲咩嘢？ 其实嗰个系西门， 西门都有。系啦， 民生街嗰度系， 系 你啲咩搞啊？ 冇啊，我个 friend 就唔，唉，真系唔明啊，点解佢唔中意晒太阳，唔中意有光嘅，所以咧揾地牢， 咁地牢房咯， 系咯， 有喺台湾其实而家有好多细好细间嗰啲精品酒店咧， 系啦系啦系啦，佢就话因为新嘅试下啦咁样。 嗰啲唔係啊，嗰啲叫汽車旅館啊，潘師傅，嗰啲時鐘男女去嗰啲啊， 跟住點啊？ 咁我同個女仔去嘅， 係啊， 咁跟住 即係成日同女仔去嘅，你兩個女仔咁， 冇所謂啊，佢得閒我就帶埋一齊去咯。咁啊，跟住佢話：，唉，我點解你走去地牢㗎？好雜使喎，地牢，你地下都話地牢，又係冇窗，又係啱啱人哋嗰啲後巷。我嚟推毛巾啊！ 哦，咦，咁系咯，咁即系冇得窗噶啦，即系就开冷气算噶啦，即系冇冇。 但系台湾好多而家都冇窗。 系啊， 因为好细 间。咁啊，跟住，因为佢唔中意晒啊嘛，连窗都唔开嘛，即系。 成日都会晒，咩窗都晒啫。 我已觉得好扎使噶啦，跟住咪。 见光死嘅咩呢个朋友？ 系啊，即系。 跟住咧。 唔 知打。 咁跟住咧，好啦，第一晚咁我就听到声，佢问我：喂，听到声，我话系你瞓啦，唔好理啦，即系实有噶啦酒店。好啦，到第二晚定第三晚唔记得咗，咁我哋食嘢食到好夜。跟住就我只脚好鬼攰，咁啊跟住我行快两步啦。佢话唔得，我只脚好攰。我话你唔行快两步，我行先噶啦咁样。 你行先？ 你知点解 行快两步？ 我未落 lift 之前已经。整個廳都是啊，即係嗰 lobby 都是啊，因為佢係擺啲舊式嘅傢俬啊、喇叭啊，即係好舊式， 即係復古嘢 咁樣嘅裝飾。 嗰個 lobby 都係咪即係都係喺地下唔喺地下？ 地下，我哋要搭 lift 落地牢一層，咁嗰度就真係好靜噶啦。跟住第一晚我都唔覺嘅，第二晚我就第即係第二晚定第三晚唔記得咗住咗幾多日啦。咁啊係呢兩日嘅啫，落到去哇！我一開 lift。哇！直情話行快兩步啦，行快兩步啦，我覺得翻入房我覺得舒服啲啊！跟住佢慢慢行，我離遠望佢後面，跟住我覺得佢已經係成日俾人包圍住，好搞笑。 哇！咁樣 跟住佢病咯，佢病。 因為行快兩步都係，但係入到房都係有嘢嘅喎。 行快兩步跟住我啦，咁樣我覺得我會好啲咯，你跟住我。咁樣咯， 但係冇咩，跟住就冇咩具體嘅特別，只不過你知道喺 lobby 都滿曬咁樣。 係啊，呢啲係我自己感覺嚟嘅。 係啊，但係佢就完全唔知嘅。但係點解病咧？佢真係點樣病？即係嘔啊，定係發燒定咁咩？ 真係發燒啊！喺飛機度嗌曬發燒，咁啊要仲要推輪椅去翻屋企添。 嚇！ 咁 推輪椅， 佢直情喺個機度咧，直情發燒發冷。孭咗好多个煎啊、暖袋啊，都唔得 齐啊。 系啊。 哦，咁嘅啫。 咁我叫我话你快啲跟住我一齐。 唔系你带一个神，你带一个神功佬去旅行。 即系佢 唔系，其实我就谂噶，因为佢呢啲可能系啲阴气咧，冲到 个有嘅，有可能系啦，未必有只鬼。 同埋佢个心已经觉得，切冇嘢噶，即系好似挑衅嗰啲咧。咁 佢哋入边有嘢噶， 实有嘢咯。我就觉得喂，唔会唔妥，我走噶啦，行快两步。 尖忙尖动嗰啲， 行快两步好啲啦，系咪先？咁即系其实就即系酒店真系好多。 系啦，参加旅行啊，想搞个旅行团咧，迟啲或者都系啊，咁样。 举手 啊！啊，咁如果系咁样就吓，要搵个 举手嗰啲，其实我哋喺 好多人嚟嘅呢度啊，有好多人喺度望住嘅，其实好多人头啊，好压迫感嘅都系啊。咁咧就都系 呢度可以做多几个游游啦。 整个神功佬陪同啊，好啲嘅咁样，冇咁寒嘅啊。 几日几夜唔使瞓。 咁啊，咦，咁啊 ，Hilly 啦，最近去完日本翻嚟咯。 系啊，我上星期就去咗东京嘅。 系。 咁去之前咧，其实我就原本就 target 话去富士山啦。我最终都有去，但系就冇喺嗰度过夜，因为成日话即系富士山好猛，好猛。 好猛。 即系相传系啦，听嗰啲鬼故讲。咁點知我由我喺成田機場落機，我第一個地方見到鬼咧，竟然係地鐵站。 地鐵站， 因為有去日本嘅人都知啦， 地鐵是他們最常用的交通工具。 是不是個個戴曬口罩那些人 的？又沒有的，但是真的很繁忙的，咁係好多人嘅。 係。 咁我見到那個鬼咧，就喺個月台個 platform 嘅下邊。 嚇、 啊！即係 路軌， 路軌嗰個旁邊。嚇、啊！咁樣係一個女人嚟嘅。白晒晒啦塊面， 咁即係係咪好似我哋地鐵咁嘅路軌啊？即係 類似，但係佢其實有好多個月台。 嗯， 只不過我哋香港就通常一層兩邊啦，係大概都有好多嘅。咁、但係我哋喺其中一個月台咧，就見到佢喺下邊。咁我覺得咁奇怪咧，佢係即係我意思就係佢到底跳軌落去死咗，所以佢要喺嗰度啊？ 棟喺度啊？咁如果佢真係有車嚟點啊？ 係啊，跟住我就喺度諗。啲咁鬼係咪跳鬼嗰啲人咧？即係我知道就係，如果嗰人佢係自殺嘅話咧，佢不停 有重複 做呢件事啊。咁我都忙咗好耐啦，因為我等嗰班車要入 嚟，期望架車嚟睇佢點啊，睇佢點咯喎。 咁我 喺度 諗啊，佢 會 唔會 即 係重複做 嗰 件事咧？ 咁 咁知唔知咧？喺我望佢嘅時候咧，佢就知道我望佢喎。咁、那個女人大概50-60咁嘅款嘅，咁係好標準日本人嘅眼細細面好發咁樣嗰種，咁佢望住我，我望住佢啦。咁我見到你咁尷尬，好似特登睇人哋係咪 重 複演繹嘅時候咧，咁我迴避佢啦，咁 扮睇佢唔到 啦，扮睇唔到啦， 睄住㗎啦都。 咁點知原來咧架車嚟嘅時候咧，佢即係嗱個路軌咁樣啦，路軌咁樣，佢唔係企正喺個路軌中間啦，佢喺個旁邊嘅。咁架車嚟嘅時候咧，佢係匿咗喺嗰個 下低嗰個位 側邊有個凹位， 凹位係 佢匿喺嗰度嘅。 系 咁样咯，咁跟住啲架车过咗，见到佢又喺度，咁即系 又夹翻出嚟嘅， 系咯，佢又唔系跳轨噶啦， 咁佢做咩咧？咁想拉落去咧？ 又唔知喎， 可能嗰啲路轨中间，好似喺香港咧个位置个阔嗰啲啦， 系咯，烂 跌咗落去都冇人知嘅， 真系真唔知。 佢会唔会等喺度拉人落去咧？ 真系要问下佢， 我问佢，你会代表奇异党系咪？ 我唔识讲日文啊。 你喺度做乜嘢？我哋奇異黨訪問你， 一表演完，哦，係啲咁多，就係咁樣，冇啦。跟住呢個係其中一個嚟啊，開唔開咩站啊？ 開啊，唔緊要啊，咩站啊？ 超級多人嘅新宿 JR， 新宿 OK JR 啊 ，JR 嗰邊，因為有好多個鐵路嘅， 係 JR 嗰邊嚟嘅。 咁另外去留意下啦，去 喺月台底近中間， 可以行落下低望下嘅， 行落下低望下，好激動嗰啲。跟住另外一個咧，我就係去咗富士山嘅山腳，咁有個地方咧就叫做隱野白海。咁其實嗰個地方係一個少少嘅村落啦，咁而家就。被人哋發掘咗出嚟咗一個即係類似旅遊景點嘅景相咁。咁嗰度咧係有好多個細細嘅湖嘅。咁就係由富士山落嚟嘅水咧，都會去嗰啲湖嗰度咁嘅意思。 湖係温泉啊嗰啲。 又唔係温泉，係主要係湖仔啦。 哦 ，OK。 咁係有啲湧泉位，係直情即係類似温泉嘅一個湧頭咁，但係佢唔係温泉嘅温度。咁跟住咁，其中有一個湖咧。好細嘅，我諗唔超過呢度咁樣咯，冇呢度咁大嘅。咁啊，嗰、那個湖咧又好怪喎，入去嗰條路咧陰陰森森啊，啲柳樹咧就左扮右扮咁樣，啲遊客係唔行嗰度噶，好多大陸人去嘅，但係冇人下去。咁啊，我又未夠鐘，下一站入去望下啦，反正都嚟到啦。 好陰噶啦，咁多柳樹都。 係嗰日又落雨啦，咁啊跟住咪行入去啦。嗰個湖咧好細啦，頭先。咁啊，側邊全部都係好長嘅草嚟嘅。咁啊，再後少少有啲柳樹。咁我喺度望，我一望有個湖咧，係有深度嘅，嗰啲水係有深度嘅。同埋隔離嗰啲牌，即係話唔可以落上去，即係話俾你聽水深咁樣嘅。咁一望到個湖度咧，好奇怪，就係、有個男人咧，企咗喺入喺個湖嘅入邊，但係啲水係完全蓋過去嘅。 但係佢企喺度。 係啦，跟住我就覺得咁怪。 佢咪修煉嗰啲人嗰啲啊？ 我又唔。又唔係喎，即係好似普通阿伯阿叔嗰啲咁嘅款嘅。咁我望到佢，佢又望到我，佢又更加覺得奇怪啦。咁我覺得奇怪嘅原因係，佢到底係一個水鬼啊？即係佢由水到死啊？定還是佢係本身一隻普通嘅鬼，只不過佢喺呢個湖入邊去棲身。但係佢個款咧就唔似話係好即係好惡啊，唔係嗰種嚟嘅。 有冇即係冇著衫直嘅？ 有著衫，唔係普通。 即係日本整啲當鋪咁樣啦。 又唔係，普通阿叔著嗰啲 T 恤啊，嗰啲咁嘅人嚟 係咯，咁因為會唔會有啲日本人嗰啲修行都好勁噶嘛，攞啲水啊浸住啊，打住個頭啊咁樣，會唔會嗰啲阿伯咧？ 真係都唔知 啊！其實佢係未死嘅咁咯， 喺度修練緊， 修練緊嘅隱術嚟嘅咧， 可能 係 都唔 算 忍者嚟，所以我就覺得好怪啦。 你係邊派㗎咁樣？ 唔識講日文啊嘛， 係喎，咁你係咧？你當時你一個人咁樣穿過去嗰度咁 過馬咯，鬼啊嘛！ 如果掟個魚，一乜釣魚咁掟個嘢㗎， 收嘢啊喂， 溝唔溝到水？ 咁啊， 跟住去到呢個都係富士山㗎。 係啦，嗰個村落咧已經係俾人哋即係意思發掘咗有百幾年歷史㗎啦，同埋係即係其中一個好著名嘅一個有湖嘅景點啦，富士山。 其實都係好耐嘅古村嚟㗎啦。 係。係啊，即係出面就有啲水車啊。 啊，如果有啲有嗰啲帶咗個日本畫翻譯，咪可以深入佢哋嗰啲即 係。唔係，我而家揾到個翻譯機，日本嘅翻譯講一句中文就翻譯做日本，跟 住得唔得啊？準唔準成？ 準成嘅。 係。 準成嘅，準咗 Google 嘅。係。有啲咁嘅嘢。 因為 Google 嗰個文化。 咩後咧？我哋咧喺邊度買啊？咁我哋買過去。 香港日本都有嘅。 啊，走去日本嗰度方便好多啊嘛！ 訪問嗰個水底嗰個男。 喂你。喂，你問 你要防水喎，你要搞乜啊？防水拱佢落去，等佢聽到。 O K 喎，佢廣東話翻譯到啊。 廣東話翻譯到，係好多種語言嘅，即係譬如你講韓文，佢又翻譯日文。 但佢如果咁猜啲時，如果係淨係中文定係廣東話係有相確。 兩樣都有，國語有，廣東話有。 O K， 即係廣東話，你梗係唔好講嗰啲好地嗰啲白話啦！ 哇，咁啊，真係係咪淨係翻譯日文嘅？ 好似咩文？ 哇，掂啊！呢個去旅行掂曬，一陣問你啊！ 時間差唔多 係嘛？咁啊，今日時間又到咯喎！咁啊，第三節完嘅咯，係啦，咁啊，轉頭翻嚟仲有精彩嘅，唔好行開，第四節轉頭翻嚟見。